人院纪时猛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今天向您推荐的这本书叫做《曹雪芹传》。说到曹雪芹，大家可能会想到《红楼梦》，很多人认为《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的原型。而且在大多数人看来，曹雪芹搬到北京之后，整日过的是举家十州酒长赊的潦倒印象。那么曹雪芹的原型真的是《红楼梦》当中的贾宝玉吗？曹雪芹的晚年生活也真的如传说当中的那样贫困潦倒吗？那么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曹雪芹传》的作者樊志斌，跟我们来聊聊一个真实的曹雪芹。欢迎樊老师。 一丹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说到曹雪芹，应该说写他的作家非常的多，比如说我们常听到的是胡适先生、周汝昌先生都写过他的生平哈，包括还有一些学者也研究过曹雪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他和《红楼梦》之间的关系，而且很多的小说确实写的是绘声绘色哈，让你觉得信以为真，写得特别的精彩。那么您这本书是从哪个角度来写曹雪芹的？ 我个人呢是学清史出身的，所以这本书更多的是从考证历史的真实啊，来写作，结合这个历史的环境背景以及制度啊，来写这本书啊。虽然是一部人物传记，实际上是很多考证性的论文集合而成的一部作品，就是它推测的东西相对比较少一点，也没有太多的拿《红楼梦》来附会这个书， 嗯， 更多的是就历史谈历史，就文物谈文物，是这样的。 我也知道您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专业毕业的，研究清史研究了十多年，而且您现在是曹雪芹故居的这个研究员哈，因为在这个故居里工作，所以您对曹雪芹的生平进行了很多的考证，包括他的家世，包括他后来为什么写了《红楼梦》。那在您的心目当中，您觉得曹雪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曹雪芹这个人，我们知道他生活的时代，18世纪是中国传统文化集大成的时代， 嗯， 那么曹呢，如果从学问或者说综合素养上来讲，是那个时代集大成文化中佼佼者之一， 嗯， 啊，我们在《红楼梦》里写到的很多事情啊，这个不管书法呀、绘画呀、园林呀、饮食啊、琴棋书画都有， 嗯， 甚至包括说他的思想、哲学啊，都是那个时代学问最高最广博的人，清朝的红学家都已经指出这一点来。 嗯， 所以现在在学界也有人很多说这个《红楼梦》是最伟大的文学著作，《红楼梦》也是最伟大的思想著作。 嗯，所以您觉得曹雪芹是一个思想家？ 他当然是一个思想家，但是大多数人对他的印象可能更多的是文学家这个角度来看的，因为《红楼梦》的文学性、语言包括对人物的塑造太出色了，大家更多的关注的这一点。 曹雪芹传，您这本书创作了多长时间？ 我这本书如果单纯创作，不包括我的前期研究的话，应该是有前后4-5年的样子。原来的写的更考证一点，为了这个大众化的阅读嘛，用1-2年的时间把它改成相对具有可读性、文学色彩相对强一点的这样一部作品。 嗯，在您的这个书中讲了很多关于曹雪芹的这个童年的，包括他后来的写《红楼梦》的一些故事哈。 对。 而且这些故事呢，每个故事背后都有很多史料的这种考证，而且都是写明了他出处什么地方，经过哪些反复的推敲、反复的考证， 对， 然后确定这个故事是真的。 嗯。那么，因为我们 对曹雪芹的研究，一个是资料相对少，再一个呢有争议的资料多一点，所以呢我们用每一个资料也好啊，用每一个故事也好，都有一些基础的考证，哪些东西是可信的。比如我们谈到曹雪芹小时候，我们会谈到江南的风俗， 嗯， 啊，我们谈江南的风俗，当时用的一部书叫做这个《清俗记文》， 嗯， 啊，是当时乾隆时期江浙的商人去日本的长崎， 嗯， 经商，啊，给当时日本人讲下来记载下来这样一部书，那么它的记载就相对是比较真实的，一定是反映曹雪芹的江南生活环境的， 嗯， 啊，因为他不可能是一个真空状态下的人嘛。那么我们回到北京，我们谈到曹雪芹住崇文门外这样一个环境，那个商业氛围，那样的商业氛围清朝人也有记载啊，那个时候的习俗包括他们的娱乐生活方式也有记载，包括说曹雪芹小时候受教育的方式啊，《红楼梦》里也有写及，清朝的诗人也有写及，所以这本书呢相对来讲还是有依据的东西多一点， 嗯， 也非常感谢当时中华书局报我这些注释啊，就是所有的出处都给我保留下来。 嗯，这是应该说，起码让我们的听众，包括我们的读者看了这本书之后，特别的踏实，会觉得确实这是真的。 对， 嗯， 就是不仅要可读，首先要可信，这是人物传记的基本特点。如果我们读得很好，就像你刚才谈到的很多文学性的作品，如果它不真实、不确切的话，可能就违反了传记的一个基本原则。 嗯，翻开这本书，上卷呢讲的是百年家族，它分上中下三卷哈，中卷是传奇一生，那我们的下一卷呢讲的是身后百年。 嗯， 我们先来说说上卷哈，上卷第一章是包衣世家。我们都知道曹雪芹他是一个汉人， 嗯， 但是为什么他会后来成为包衣世家，而且他也是一个正白旗呢？ 对，这个事情就比较复杂一点， 嗯， 就是从血统上来讲，曹家肯定就是汉人血统了。 嗯， 那么就像你说的，他是旗籍呢，属于这个内务府整白旗的汉人包衣。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要牵扯到 追溯到 啊，明末清初那一场天翻地覆的大的变革。 嗯， 啊，当时女真族在东北兴起，啊，在他们杰出的领袖努尔哈赤带领下不断壮大，后来跟明朝发生了战争。 嗯， 那么因为曹家的祖先呢是在沈阳做官的，战争过程中就被俘虏了。清朝初年的俘虏呢很多就是被没为包衣啊，我们所谓包衣就是奴隶的意思，家内奴隶。那么曹家就在这场战争中被俘虏，所以说曹家之所以有这样一个身份，包括他们后来的旗籍，都跟这场战争有关。 所以您其实上一卷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写关于曹雪芹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背景， 嗯， 包括家族的变迁这些历史。 再一个来讲呢，就是说《红楼梦》为什么能写一个大家族写得那么真实细腻， 嗯， 啊，是因为曹雪芹的朋友指出来曹雪芹有这样的家庭背景，或者说我们的学人认为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家庭背景，不可能对富贵的家族写得那么细腻那么真实。 嗯， 这跟现在的很多作家那种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他们家是怎样的一个富贵家庭呢？这个家庭是怎么来的呢？就需要对他的家世进行梳理和考证。曹家的这个研究最早有明确文献记载的就是从曹世选开始。 嗯， 曹家之所以成为包衣，也是因为曹世选在沈阳做官，在战争中被俘虏，从他开始的。 后来他就成为了多尔衮旗下的一个包衣。 对对对， 嗯，包衣其实当时就是一个奴才的意思哈。 对， 后来因为这个起家，慢慢的发展起来他们的家世。 曹雪芹这一家之所以能够在清朝这个兴起，有很多原因了啊，比如说他们是皇家的包衣啊， 嗯， 比如说他们家忠心耿耿啊，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们是文武皆能的一个家族。 嗯， 啊，这个家族一直是文化上啊，这个武功上都非常好。 嗯， 那么您知道，在清朝初年，就是这个战将如云，但是这个文人相对少。那怎么治理广大的汉文化区呢？就需要忠心的懂汉文化的这批人。那么正好曹雪芹的祖上就是这样的人。 嗯， 啊，所以他们后来能够入仕， 嗯， 能够一步一步啊走上政治舞台。那么到曹雪芹的这个曾祖曹玺的时候呢，他一开始是给多尔衮当这个三等侍卫， 嗯， 后来拔为二等侍卫，这是给顺治皇帝了。 嗯， 那么后来又管栾衣卫，就是仪仗部队。那么顺治这个去世之后呢，四大臣辅政，就把他派到江南去管理江宁织造，江宁就是现在南京了。 嗯， 啊，我们知道传统时代的这个丝绸它不光是一种华丽的这个布料， 它实际上它的纹样还代表着等级制度啊，所以对他们家也是比较这个认同的。曹家在江宁织造上前前后后总算起来是三代四人，将近60年一个甲子的历史，这在青楼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从他的曾祖父开始作为织造的第一任官员， 对，从曹玺开始。 嗯，曹玺，曹玺完了就是他的 祖父 曹寅， 对， 紧接着是他的父亲 曹雍。 嗯，曹雍后来24岁去世了，英年早逝。 对， 嗯，后来由他的叔叔曹甫来作为接任者。 对， 嗯，当时也是康熙钦点的。 对对对，就是当时这个曹家这一支没有男丁之后呢，康熙皇帝就说怕，因为他的家族很大嘛，他的家族有100多个人，加上奴仆之类的，就说万一要迁动的话，有很多问题费用啊，怎么办呢？康熙说这样吧，在你的这个 家族 旁支里选一个人， 哦， 选来选去呢，大家说，因为这个曹府呢，小时候是被这个曹寅在江南带着长大的，而且这个人是忠厚老实， 嗯， 啊，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材料都说这个人很忠厚老实， 嗯， 所以就把他选过来，一个是 作为 继承人 继承他的家业 啊， 嗯， 对，再一个呢还要继承江宁织造的这个职位。所以《红楼梦》里写贾政的时候说，一开始说本来贾政是要以科举出家嘛， 嗯， 结果呢皇上给他一个主事的这个衔儿， 嗯， 所以曹雪芹的朋友在下边有个批语说这是真事儿，这不是编造的， 哦， 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红楼梦》里的贾政是用过现实中曹府的一些素材的。 嗯，刚刚提到了康熙皇帝哈，其实康熙皇帝对于曹家是非常的信任哈， 嗯， 我知道这里面有很多细节，比如说康熙皇帝曾指婚把曹家，就是曹寅的两个女儿， 对， 指婚给了两个王子哈，这应该是非常大的荣誉，而且最重要的是把汉人指婚给满人， 嗯， 这两个女孩还做了嫡福晋， 对， 嗯， 这是很难得的。这个原因呢，当然是说，曹家从曹玺开始一直说给皇家办事很牢靠啊，做了很多贡献，当然呢也跟这个曹寅，也就是曹雪芹的祖父跟康熙的关系有关。曹寅小时候一直是给康熙皇帝当侍卫的。曹寅这个人呢也是文武双全啊，跟我们著名的这个诗人纳兰性德也是给皇帝当侍卫嘛， 嗯， 感情也很好，文才也很有名啊，您如果看一下清史的话就知道这个人是个非常有名的官员，也是书法家、藏书家、美食家、雕版印刷都是很厉害的。那么因为康熙皇帝我们知道六次南巡嘛， 嗯， 啊，实际上康熙皇帝对全国很多地方都进行过巡幸， 嗯， 啊，他主要为了了解民情，了解河运。那么六次南巡的时候呢，后四次啊都是这个曹寅当江宁织造的时候， 嗯， 那么在过南京的时候都是驻跸在这个江宁织造府， 嗯，就是住在曹雪芹的家里， 啊，对对对对对， 嗯， 这个曹雪芹他小时候的环境和背景跟我们现在想的大多数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因为这个曹寅呢跟康熙关系感情又好，又做过很多贡献， 嗯， 所以康熙皇帝就把这个曹雪芹的两个 姑 母， 嗯， 全部指婚给满洲的王子， 嗯， 啊，那么按照清朝以前的制度来讲的话，作为汉人的胞衣，一般的来讲是不能给满人或蒙古人当这个嫡福晋的，一般就做这个庶福晋，就小老婆。 嗯， 我们知道传统社会小老婆和大老婆的这个位置是很大的。那你看《红楼梦》上王夫人和这个赵姨娘，王夫人可以坐在上面，赵姨娘只能在门口闲帘子，这个差别非常大。何况是给一个王爷做嫡福晋， 还是皇帝的王子，嗯， 啊？对对对，这在清朝史上可能是开先河的， 嗯，无上的荣耀 啊可能第一份是这样的， 嗯， 后来当然也有了，但从他们家开始， 嗯， 那么《红楼梦》后来写到这个元妃省亲的时候就借用了这样一段历史， 嗯，皇帝南巡住在他家的这段历史 啊，对对对， 嗯， 包括这个指婚这一块， 嗯， 啊，因为我们看啊早期的《红楼梦》的抄本，就是曹雪芹有人在下边有批语，借省亲写南巡事，出脱多少一股西金， 嗯， 啊，就是很明显说元妃省亲为什么要写呢，就是因为记载当年的这个康熙南巡， 嗯， 啊，我们这曹雪芹是没有见过康熙皇帝的，没有经历上这个康熙皇帝南巡的， 嗯嗯，他当时可能出生的时候是在康熙的54年， 54年 也就是康熙60多岁 南巡已经结束了， 嗯， 啊，但是来因为南巡作为家族的荣耀太大了， 嗯， 所以可能就是家人给他讲述嘛。另外呢就是这个元妃省亲的时候，贾政有一段这个话， 嗯， 大约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样一个家族，没想到能够说出这样一个人嘛， 嗯，一个王妃哈， 啊，对对， 嗯， 所以下边那个还有一句批语，说这句话好像还在我耳边一样， 就说明当年康熙皇帝把曹雪芹的姑姑指婚给平郡王纳尔苏的时候，曹寅有这样一段话。 嗯， 所以这个曹雪芹的友人或者他的长辈看到这一段就很感动，说你看这个话我还在身耳边一样。 嗯， 所以我们说《红楼梦》有曹家的家世，有曹雪芹的这个生平上的事，并不是单就文学理论而言的。 嗯， 是因为通过他的朋友的这个批语告诉、明确告诉我们有这样一些问题。 嗯，也是确实是曹雪芹的一个生平的这样一个写照。 对对，至少就是说作为他的这个教育或者说是思想素材的来源。 刚刚提到了说康熙皇帝对于曹家的这种信任，后面有一段是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去世之后，那他所任的这个两淮巡盐的亏空当时是没有被补上的嘛、 嗯、 后来补上了之后呢是36000多两，但是康熙只要是6000两，他说我来养马， 对， 其他的钱30000两全部是给了江宁制造府， 对，就是给了曹雪芹的父亲、 嗯、对，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清朝初年他是按照明朝的制度嘛，是低俸制啊，费用比较低嘛，但是我们也知道清朝到了康熙晚期之后商业啊经济都很发达了，而且确确实实江宁织造它有很多费用的花费，而且呢有时候还要给皇帝办差，所以康熙皇帝对这些事情是心知肚明的，而且对他们家也比较照顾，特别的能够考虑的他们家的苦处、 嗯、其实谈到曹雪芹的生平，不得不谈到的是他的高祖的祖母曹全的母亲，其实跟康熙皇帝是有一定关系的、 啊、对对对、 嗯、 这个对曹家也非常重要，我们说曹家之所以能够兴盛有很多原因啊， 嗯， 我们谈到的是包衣的身份， 嗯 啊，跟皇帝的感情，文武传家啊，办事牢靠都是，但是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曹寅的这个嫡母啊、 嗯、 也就是你说曹全的这个生母了， 曹全相当于是 就是曹寅的弟弟， 弟弟 啊， 嗯， 他呢这个孙氏呢是当过康熙皇帝幼年的保姆， 嗯， 清朝的制度是这样，就是说皇子出生之后并不是有这个生母来喂养，是有四个乳母四个保姆、 嗯、 但是这四个保姆的地位很高，因为他负责这个皇子平常的照顾甚至他的教育，我们中国人讲三岁看老嘛，所以他的很多东西都是这些保姆教给他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康熙皇帝这个人命运也不好、 嗯、 他小时候就 得过天花哈 啊，对、 嗯、 得过天花是一方面，再一个顺治皇帝不是特别喜欢他 哦 啊，所以当时一得天花呢就说哎呀赶紧抱出宫去，不要在宫里了，万一染上别人怎么办，当时就是这些保姆和乳母陪伴他啊，所以这个康熙皇帝啊对他的这些保姆乳母都感情很深，那么他有一次南巡的时候，就是他第三次南巡嘛，也就是第一次住这个曹家的江宁制造府，曹雪芹的爷爷曹寅啊，奉着他的这个曾祖母，就是见到皇帝、 嗯， 皇帝很高兴，就对大臣说：“这是我们家的老人呐、啊，而且还 自己家的人 啊，对对对， 嗯、 那宰相门前启禀官，他对的这是一些一品二品的大员说的，而且呢，康熙皇帝还给了很多赏赐，赏赐完了还不算呢，说那个院子里的鲜花正在盛开。 嗯” 因为古人呢是拿鲜花来代表母亲， 嗯 啊，所以康熙还给写下了鲜瑞堂这三个大字， 嗯， 当时的很多群臣也很艳羡，说自古没有这样的， 嗯，皇帝给提个匾 啊，对对对， 提到了大堂上， 对。那么后来我们这几年看的新材料就是这个曹全有一个章就叫御赐鲜瑞堂， 哦、 嗯、啊，所以你看这个康熙南巡对曹家的影响，包括说他们家族对这种荣耀的这个记忆啊，都是很明确的、 嗯， 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关系，所以曹家才那么能够受到这个 照顾， 康熙的这种信仰和照顾。 对，您在这一块其实重的笔墨比较多哈，着重来介绍了这个，其实您是不是也有其他的一个考虑，就是为什么要把这一段写的这么多，包括他的这个曹雪芹的这个祖上他的这些荣耀啊、 嗯、 包括他的这些家世啊，写了能有整整的这个是83页哈， 嗯 啊，就是相当于三分之一了， 大约有四分之一上下了。之所以这样是有这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说有一些素材啊是来自于这个他的家族啊，所以了解这些素材对于我们理解《红楼梦》、赏析《红楼梦》是有很多帮助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红楼梦》在那个时候出现，为什么是曹雪芹而不是别人，对不对？那个时候这种大知识分子小说家很多的， 对， 为什么只有曹雪芹？ 嗯， 那么 这个曹雪芹的友人呢有一句批语很好玩，他说这个小说家写富贵家大家庭啊就是农民进城，因为他没见过，他都是胡思乱想。但是他反过头来讲什么呢，说曹雪芹为什么写富贵的大家都写得这么真实这么细腻，谁一看都这样啊。我们知道启功先生也好啊，包括这个末代李王这个玉云也好啊，甚至包括这个顾太清的这个先生贝勒一会也好，他们看就觉得哎呀这个红楼梦就像写王府，写得太真实太细腻了。那么曹雪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经验或经历呢，就是因为他的家族的历史沿革，他的家族三代四人做了58年将军之道这样的历史。 嗯， 就像你刚才说的，曹雪芹从小他接触的就是类似于这个级别的环境，耳濡目染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所以曹雪芹能够成为《红楼梦》的创作者，他既有他个人的因素，也有家族的因素，当然也有社会背景的因素。所以以前我们说时势造英雄，这是有道理的。 嗯， 就是这个人不是孙悟空，他不是从石头缝里生出来的。 嗯， 有很多家族的时代的原因。 咱们刚刚说的是上卷哈，咱们就来说说中卷。您这个读的中卷开始是讲述曹雪芹传奇的一生。 嗯， 传奇包括《金陵岁月》《京师纵歌》以及《隐居西山》和《魂归西山》。其实我觉得最经典的，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曹雪芹在江南那段特别美好的童年时光。 对 啊，您这也是琢磨最多的哈，包括讲了很多江南的这种风土人情啊，还有曹雪芹的教育哈。 嗯， 这当时怎么搜集来的？ 风俗的东西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这个私人的笔记，再一种就是地方志，再一种就刚才我谈的清俗祭文，这些里边记载的都是当时的这种风俗啊、人情、物产等等。那么教育呢，一个是当时这个家族富贵家族一般都这样啊，当然曹家更早一点，因为曹家早会。 嗯 啊，那时候一般的这个幼童教育啊，就是家里有钱的话可能6岁开始，曹家大约可4岁上下就开始了 启蒙教育 啊，这比较早一点。那么4岁可能有启蒙教育，到6岁之后再进家巧私塾。那么曹雪芹因为当时来讲的话，我们知道他的叔叔某种程度算他的养父，就是曹府是一个这个学问很好的人。 嗯 啊，那个当时的地方志上也有记载，包括后来我们发现的一些诗文也谈到。 嗯， 所以因为对他哥哥留下的一父子教育一定是非常好的。那个从我们《红楼梦》的描写也有，你包括宝玉的教育， 嗯 啊，怎么这个启蒙啊，读哪些书呀，怎么这个拜老师啊，每天怎么去上课呀， 嗯 啊，怎么接触这个唐诗宋词八股文啊，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描写。 嗯 啊，这些东西实际上我们能够把这个历史的记载和小说的描述能够对接起来。 嗯，我们这讲到了就是曹雪芹他小时候生活的环境哈。那曹雪芹笔下的十二金钗其实也是他的一个创作的灵感，包括对于现实生活的一个还原。 嗯， 是吗？ 十二金钗呢，当然就是学界的认识不尽相同了，因为就是说曹雪芹到底有哪些姐姐妹妹，有那么多我们不知道。但是曹雪芹的友人在批语里谈的说，有一些人确实是有的，啊，这是一。第二个呢，他之所以用十二呢，也跟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有关。我们一年12个月， 嗯， 啊，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一些考虑，这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来考证起来就相对来讲，没有那么方便。但是我们至少知道，曹雪芹是有一个表妹的，就是他的舅爷苏州李煦，苏州知道李煦的孙女。而且这个人后来还做了他续弦的太太。 嗯， 至少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个人。 嗯，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这里相遇在一起，整个冬季我们一起的时光里，幸福就好像呼吸，自然而然进入心里，爱的昏天暗地，相依为命。亲爱的，现在你在哪里？此刻我好想念你。